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历史冤流，呢度就有 Alex， 系你好， 同埋我家产生。咁啊，上一集我哋就提过呢、这个爱奥尼亚人，即系土耳其嘅希腊城邦大叛，唔好话大叛乱嘅大反抗，同埋呢个所谓马拉松战役。就其实当时是讲雅典人对于支持这个希腊人反，即是这个希腊城邦反抗，其实是出自真心。咁啊，话说咧，在这个马拉松战役之前，这个反抗失败之后，这段时间中间咧，就曾经有一次嘅，即系中间嗰一两年啦、啊，有一个所谓迪尼索斯节啦，即系你当系中国好声音啦，或是系如果以香港嚟讲啊，系等于当年新手歌唱比赛嗰啲咁嘅诗歌大赛咧，就有条友仔曾经写过一篇嘢，叫一篇诗篇，叫做《米利都的陷落》。咁当佢一次写完之后呢，就全场皆哭。咁呢位诗歌大师就俾主办当局就话佢写一首不长嘅诗，令到大家都喊，就罚咗佢几个泰伦。 哇，好重喎、 啊。係不过问题就佢本身系一个好出名嘅诗人咁啊。即系加有钱啦，即系收即系当王羲之收钱写书法咁上下啦，一字千金嗰啲咁嘅衰嘢。咁佢本身都有钱嘅，不过都好伤，系咪？咁而且嗰首诗作咧就要立即销毁，所以就从此失传咗嘅。咁啊，如果呢度睇咧，其实当时雅典人对呢、这个大叛乱失败咧，系即系等于香港人睇台湾嗰个咩太阳花学运啊，台湾人睇香港占中啊，嗰种咁嘅感情系一模一样，或者日本人睇香港占中失败嗰种感情系一模一样嘅。 系 咁啊，不过其实咧，如果你话喺佢本地嗰啲人咧，即系土耳其方嘅希腊人咧，就会觉得你米利都人咧系抵死嘅，因为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个将军啊，挺身而出就话：嗱，我哋米利都人仲有一线生机嘅，喺围城之前，即系打独行侯韩嗰阵，佢咧就话：嗱，只要大家跟住我做，听我讲，一起去操练，操到好似斯巴达人咁，我哋仲有一战。但系嗰班人吓，咁、啊、通常嗱，罗马人咧有本兵书嘅。啊、我睇过少少，佢有本兵书嘅，专门教嘅。通常话操一百日咧都可以噶啦，操到你黐线，即系冇嘢做就掘战壕，掘完战壕就去对打，每日日夜夜咁操一百日咧，基本上都得嘅。但系嗰啲友仔操咗三日咧就谢晒，我哋唔听你。 同埋嗰啲本身你系农民先得，你做咗劳动阶层先做得。如果你系做开工，喂，好多系做文职或者做纯粹系喺度计数叹世界看铺头嗰啲，真系唔得噶。 系，所以曾经阿戚继光嘅同佢嘅同僚讲噶嘛，佢用开个兵系用开肇庆人，用开其他嗰啲即系浙江嗰啲城市入边嗰啲人咧，系用唔到噶嘛，打到狗血，后屘所以先至去义乌嗰度揾到啲山地兵嗰啲矿工，佢先至搞得掂。 Highlander 啊，要点样啲高地人啊？ 基本 Highlander 唔系啲英格兰人啦、 啊。梗系啦，苏格兰人啊嘛，最打得噶啦，系咯。咁你睇下，你睇居格兵都系噶啦。 系，所以日耳曼人就一个天生嘅优势啊，全部山地人， 全部山地人。咁依啲迟下讲啊，讲罗马人就可以讲噶啦。咁啊，而依集我哋主要讲咧就系讲由呢个马拉松战役。啊，到呢个波斯人渡江吓、啊、渡海攻击呢十年之间，喺波斯、斯巴达同埋雅典发生嘅事，佢哋系互相牵动，因为呢场战争而互相牵动入边嘅内政嘅不同。咁啊，我哋而家首先讲啊，呢、这个波斯人先啦吓。咁啊，当呢个马拉松战役喺公元前490年战败嘅消息。话咗俾大流士听，大流士一听到梗系拍台闹啦，第一件事梗系拿支弓咁射上天啊！即系等于康熙皇帝啊，听到啲佢嗰啲咁嘅大臣啊，喺嗰个咩蒙古啊或者新疆书度扑直之后，佢第一个反应都系呕血噶啦，唔使讲。咁然之后咧，佢就话：既然系咁，我要御驾亲征。 咁点知当佢遇到亲征嗰阵咧，就竟然有批友仔，佢啲老婆啊，佢啲仔啊，同埋啲大臣竟然拦挑住佢，喂大王，你遇到亲征啫，唔该你搞掂啲事先，咩事啊？你立志，你已经年纪大咯，五廿几，咁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咁嗰阵佢都五廿几啦。吓咁啊，差唔多六十嘅啫。喂，你要立咗继承人先得噶。你上一仗去打黑海几乎死咯。如果你仲未搞掂，又唔掂。咁呢样嘢咧就大流士就源源不绝嘅。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？佢当时就有两个老婆，一个做康妻。佢称王之前啊，佢廿几三十岁嗰阵，称王之前就生咗两个仔。咁啊，当佢称王啦，谋朝篡位啦，我哋叫谋朝篡位啦之后咧，佢又为咗政治上需要咧，就娶咗阿居鲁士嘅女做老婆，又生咗个仔阿 Sexus。咁啊，问题嚟啦，咁啊两个嘢大过啦，咁啊梗系争位噶啦。咁一个咧就系啊，一个咧就系宗法制度上，梗系要立长子啊，系咪？但系另一个咧就话喂，我系居鲁士嘅血脉喎，咁皇家血脉点都大过你嘅血脉咧？咁啊，两个拗到呕血噶。咁一路成个朝臣已经分咗两批嘅，阿大流士次次问亲都系问佢哋点解我要立你，一个我你长子，另一个就话我系皇家血脉。咁阿大流士就唔出声。 呢个后期 咁啊，事实 呢个我插句少少啫，后期君士坦丁一世都有呢个问题。 啊，都系咁样啊，好似系啊，我睇过，我听讲过都系，好鬼头痛。咁啊，到后屘啊，咁啊。阿薛西斯就好惊啦，即系大佬，即系照道理咧，牌面上咧，朝臣系听系亲佢嗰边嘅，因为系居鲁士啊嘛。但系都系好惊，咁啊，于是佢突然间咧就醒起有个人可以去问，呢、这个人咧就啱啱好喺呢个马拉松战役嗰阵咧之前咧，先至嚟投诚嘅，啊，系一个外族人嚟投诚呢个投诚呢个波斯啊。咁啊，居鲁士对佢非常之好，甚至俾喺土耳其俾咗一个城佢，好破例喎。你做嗰边嘅城主啊，咁。咁我啱啱好呢条友就喺波斯啊，就话诶谂重落佢，问下佢，即系有佢加一两句，当中立嘅人加一两句，佢有机会。于是咧，佢就走去问啦。咁啊，佢夜晚趁夜敲佢门咧，梗系唔想俾个老豆知啊嘛。咁敲佢门，一见到嗰条友就话：，我系薛西斯。前斯巴达王大马勒斯，我有样要你帮忙。 喂， 我原来个斯巴达王走咗过去喎。 喂， 咁啊点系啊？咁点解会咁咧？原来其实我哋上一集就讲过啦吓。喺呢个马拉松战役之前一年咧，就有一个叫 Elgina 岛吓，艾纳吉岛当吓。呢个 Elgina 岛就俾系同雅典人一路争噶嘛，俾咗土地和水。啊！喺呢个马拉松战役之前，就俾咗土地和水呢个大流士。 系啊， 咁啊，所以咧就俾雅典人督佢灰，就叫斯巴达人同佢打仗。咁当时嗰个斯巴达王咧叫 Calomenes 啊，克里门尼嘅。呢条友咧就可能收咗钱啊，即系总之佢打仗一打咧，当时我哋讲过啊，佢通常打完仗就系、是打一场野战，赢咗之后咧就揾呢个德尔菲神殿啲祭司嚟做好做歹，就见证就签份和约，交罚款又好，交人质又好，搞掂噶啦。咁啊，点知呢个岛咧就话我唔会投降噶，匿入城话我唔会投降噶，我输咗唔投降啊！你一个大镬，你斯巴达有两个王 系 啊。唔该，你两个王嚟，要我投降先投降。如果唔系，我依头俾。如果我依头我俾咗你，你唔肯俾，即系另一个话，我唔应承你投降啦。咁我咪濑嘢，大佬系咪？ 即系好似金仔要投降，如果美国总统、正副总统嚟晒，签晒名，我先至吓肯投降。 系，咁我死啊！原来咧，其实呢个克里门尼啊 ，Calomenes 就同呢个斯巴达第二个王。啊，两家人就唔妥嘅， 两王不和。 因为呢个大系啊，我上集提过啊，呢个克里门尼嘅人咧，其实就比较独裁，就同五长官唔啱码嘅，非常之唔啱码。相对嚟讲，呢个大马勒斯吓，大马勒斯呢个大马勒斯就由于赢过几次奥林匹克，而且个人比较温和，所以啲人就好受欢迎，就下下喺入边钳制住佢， 即系比较亲。咁佢其实系。 吓，比较亲民，吓喺内政上钳制住佢，令到佢条气好唔顺。咁啊， 伊坦嘢，所以佢就不停咁借外交喺外边打仗，即系利用外边嘅声张嚟压翻住个夷王，就咁解。所以佢到处撩事斗非，甚至即系话去雅典推翻僭主啊嗰啲嘢，打仗嗰阵呢个大马勒斯都隔住佢嘅，即系话你唔可以打噶咁样嗰啲咁嘅衰嘢，所以条气又好唔顺。咁啊点知咧，佢突然间有个族弟，即系大马勒斯嗰啲嗰一族嗰啲。嗰一房人咧嚇，嘅二王嗰一房嗰啲旁支咧，嗰啲堂弟，不如第二繼承人啊，嗰啲咁嘅衰嘢咧，成日都有噶啦，就走去通水啊！哇，我俾個大王聽，有單嘢就係話，當年呢個大馬勒斯嘅老豆就睇上咗一個人妻，就搶咗佢翻嚟，點知咧兩個嘢結咗婚之後唔夠九個月就生咗大馬勒斯， 喂，私生仔。 是啊，咁所以呢个大王第一个反应咧就话：呢、这个未唔系我个仔嚟嘅。咁讲完之后咧，见到一齐嗰啲咩五长官啊，同埋嗰啲，同埋其他嗰啲族人咧，一听都掘住咧，佢知道自己讲错嘢，话：嘿，我讲下小姐，系咁就算。但系呢单嘢咧就话咗俾克里门尼听啦。咁于是克里门尼呢个城府好深，就唔出声。咁啊，佢竟然就俾钱呢个 Delphi 德尔菲。然之后就唔该你同我做支神签去整死， 又贿赂咗啲神啲啦。 啊，咁啊，但系最毒嗰下嘢系咩咧？呢、这个嗱，我哋讲个斯巴达人好鬼穷噶嘛。 系， 但系点解呢个斯巴达王会够钱去做支神签咧？呢、这个一个大 question 嚟，其实换言之，可能一路以嚟佢向外打仗嗰阵咧。就是利用呢个 Delphi 嚟收钱，即系譬如话当年吓，呢、这个雅典人想推翻僭主嗰阵，嗰、那个 Caiaphas 家族吓、啊，就出钱俾咗 Delphi， 就然之后叫佢唔该你同我买通个斯巴达王，之后再叫个斯巴达王分咗嚿钱就去打人，即系佢专门 吓，佢可能专登帮人做台底数咯，好似啲嗰啲咩地下钱庄咁咯。 是啊，做地下钱庄，即是这个 Delphi 专门帮人做地下钱庄、啊、做中介人帮人，喂，你个黑社会大佬肉手打人那些这样衰嘢，所以呢先至会我们上一集讲过啊， 可能做埋、可能做埋瑞士银行添啊。 是啊， Delphi 就做埋这些这样嘢。是啊。是啊。所以话上一集我们不是提过那个叫做 Artagoras。那个骗子走去啊氹克里门尼，叫他帮他一起造反打波斯人那件事，其实这个斯巴达王是不嬲收开钱，很有理由相信他是不嬲帮人收开钱去做这些衰嘢嘅。咁啊，但是他觉得喂打波斯咁危险嘅嘢，所以他不去做啫。咁啊，于是他就出， 他谂住搞下啲城邦仔嘅啫嘛，但系估唔到喂大佬超级大哥嚟噶。 啊、即打人超级大国梗系唔打啦，聪、啊、明嘅都唔会咁做啦，系咪？咁、啊、其实佢系同一个黑社会系冇分别嘅，我哋讲过啦吓。咁啊，当佢俾一笔钱呢个 Delphi， 呢个 Delphi 于是整咗支神签，就掟去斯巴达，就话呢个嘢唔系皇家血脉。咁啊，个 Demaratus 阿二王听到咧，就吓咗一跳啦吓、啊，又话喂，佢搞真咁嘢，于是走去问佢老母。咁佢老母就咁答啦，问个皇太后啊，喂，究竟系咩回事？佢话我冇做过对唔住你老豆嘅事，不过你系一个早产婴，咁即系点啫？我系个早产婴，咁即系冇得讲啦。咁啊嬲起上嚟咧，佢话唉，唔好再留喺度啦，留喺度都冇人。咁于是着草就走咗去波斯，就成咁啊。当时大流士已经准备要打揼呢、這个雅典人噶啦嘛，吓、啊、要唔原谅雅典人，佢要一个内应熟悉嘅人，所以佢好重用大马勒斯，就咁解，就将佢变成身边嘅谋臣，即系变咗做咗政协副主席。你可以咁睇啊，阿边个好中意收啲人做政协副主席噶嘛？就咁解啊！咁啊，当时阿 Sexus 咧，啊， 食客三千嗰 窿，系咯，食客三千嗰窿，系啦，食客三千啊，就是、玩啲咁嘅嘢。就当时咧，佢就走去问阿 Sexus， 就咁啊 ，Sexus 走去问佢啊，喂，你同我加两句嘴啊。咁啊，但系呢个嘢就好聪明，佢唔会喺众人面前讲出嚟噶嘛，呢啲嘢会死人噶嘛，因为会俾另一族人害佢啊嘛，所以佢就教阿 Sexus 咁讲。 系 嗱，佢好巧妙咁讲话。我哋斯巴达人都会遇到啲咁嘅事，咁我哋斯巴达人咧就会睇嗰个细路系喺个大王成王之前生，成王之后生 咁一讲完咧，阿 Sexus 咧就如梦初醒，于是当下即系大楼市民，点解我哋要俾你？第一咁啊，照旧啦吓，阿原配话我系你，我系你嘅长子。阿 Sexus 就话我系居鲁士嘅血脉，而且我系你成王之后生嘅。咁啊中咗啦，因为其实大楼市谂来谂去就系话，最紧要嘅并唔系你系居鲁士嘅血脉，最紧要系你系我嘅血脉。 系啊， 你一路话你系居鲁士嘅血脉，喂大佬，之后你咪杀晒我啲人。 系啊， 即系我自己原配嗰啲，你咪会杀晒佢。但系而家你话你系我成我嘅血脉咧，咁我啲血脉就可以保存。咁啊，于是咧就立咗佢做呢、这个皇太子啊。咁啊，然之后佢就Dallas 啊，大流士啊 ，Darius 啊，大流士 fix 咗之后咧，佢准备咗三年，即系由公元490年到487年中间就不停咁准备。咁啊，到第四年啦，好啦，可以喐手啦吓，招兵即系积粮草，因为系嚟一次大远征，系好危险嘅远征。咁啊，佢知道希腊嗰啲山多平地少，由色雷斯一路打到去雅典嗰条路咧，系好多山，好鬼危险。咁啊， 所以点解 咁啊？佢 要行海路有咁解啊？ 系即系所以佢话佢当初就话要喺马拉松战役要行跳岛战术就系咁解，因为咁样系最安全。但系咁样做咧，嗰个补给系有问题。 不过船运系即系嗰阵时嘅船唔系咁稳阵嘅啫嘛，其实 吓咁、啊，所以话系咯，所以话佢喺色雷斯嗰度遇到大风浪就冚晒，即系实在太危险，一定系要行陆。但系呢条陆路系好凶险，咁啊，佢度好晒之后咧，就度咗三年，差唔多喐手到第四年嗰阵咧，点知埃及人可能听到呢、这个呢、这个马拉松战役输咗，所以咧就竟然喺第四年嗰阵就作反，咁血都呕埋咧，就我准备好晒，顶你又反，于是就御驾亲征啊，就去打埃及，点知打咗一年之后，佢就死咗啦。咁啊，大流士於是就喺呢个喺遗憾之中未能够消灭希腊嗰度嗰阵就死咗。咁啊，佢在位咧就36年吓、啊，就其实佢所做嘅嘢系同康熙系冇乜分别，即系佢所订立嗰一套自帝国嘅制度喺后屘俾亚历山大采用，而后期后屘嘅罗，譬如话首先就分省制啦。啊，省每个省有一个省督啦，建呢个道路啦，有个用中央金币嘅系统啦，同埋最重要嗰样嘢喺佢在位，佢系宗教宽容嘅政策， 都几似罗马人。 虽然佢系所罗亚斯德，其实系罗马人可能同希腊人接触到呢段历史，就采取咗大流士呢个方法去治国。 系啊，佢所以最后都管埋东方咧，佢更加用呢啲方法啦。佢直接接管翻佢个旧嗰个，即系嗰个即系喺东边嘅势力啊嘛。 个政权方式系咁啊，所以佢亦都可以不愧为称为大帝。咁啊，如果而家话佢有咩 code 就最出名嘅 coding， 即系佢嘅遗，即系佢嘅留言最出名嘅咧。如果大家上网揾咧，就揾到一段，就系、是、话当年吓，佢话要同七。即系佢哋七个贵族杀入皇宫嗰阵咧，就有呢、這个有一段说话讲咗嘅，话应该点做？佢咁讲，唔理系真话还是大话，其实都系同一样嘅目的。讲大话嘅人啊，呃人就获利；但系讲真话嘅人，不过系为咗获得别人嘅信任，并且获取利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冇利益嘅话，讲真话一个人都可以讲大话。咁呢段嘢咧就系流传，对佢嚟讲流传得最长。咁而佢自己本身亦都系不停咁讲，即系假仁假义啦。咁啦，咁啊，佢喺公元486年佢就死咗，之后咧就由佢个仔薛西斯就登基啦，咁成为一个大王。